按九，将由专人为您服务。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，你好，你有一封文件尚未领取，如需查询，请按九，将由专人为您服务。